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45集高点二。被歹人掳走的沈妙在几日后终于有了消息，还是被荣幸公主的贴身女官亲自送回来的，定京城又是起了一层轩然大波。原是沈庙被贼人掳走后，贼人想要将沈庙运出城去，奈何当日沈家官军盘查得太过严格，歹人在运送沈庙的途中，沈庙自己逃出去摔伤了腿，晕了过去，却误打误撞遇着了公主府的护卫。护卫们将沈庙送回公主府，沈庙醒来后才见了荣幸公主。这几日没消息，不过是因为沈庙未醒，公主府的人不晓得他的身份，不敢胡乱认人。总归是沈庙依旧是清清白白的好姑娘，这一次有惊无险。或许还有一些质疑的声音，但大部分的人都对这个说法并未表示怀疑，因为说话的人是名气最不近人情却是最公正不阿的荣幸公主。荣幸公主都发了话，想来也应当是没有什么问题。不过让人奇怪的是，虽然已经发了话，可是这都是外头传言的，沈庙未曾出现在众人面前。有人就说，是不是因为沈庙其实伤得很重，所以现在无法露面。也有人说，是因为沈家眼下要将沈庙全权保护好，不敢轻易让他出府，省得再遇到歹人。无论如何，沈庙都是回了沈宅，只是没有人亲眼见到罢了。而此刻的沈庙却站在沈宅罗玲的屋前，罗坦的话又回响在耳边： 小表妹，你去劝劝林哥哥吧。林哥哥虽然嘴上不说，我们都知道他心中定是很难过的，虽然眼下看起来仍旧是高高兴兴的，就是有苦说不出，我们都嘴笨，不晓得怎么安慰他才好。小表妹，你读过那么多书，又最懂得别人心里想什么，你若是去劝劝林哥哥，林哥哥应该会听你的话。之前在小川城的时候，你说什么林哥哥都会附和，这一次就当是罗家求你了。 沈庙心中叹息一声，犹豫了一下，终于还是叩响了屋门。 谁？ 里头有人问道。 是我，李表哥。 默了一会儿，有人说道： 进来吧。 沈庙走了进去，他手里提着竹篮，一进屋便将竹篮放在书桌上，书桌角有一个青瓷的碗，碗底有些褐色的痕迹，当时方才罗玲喝过药的。罗玲坐在桌前，桌上摆着一些书，应当是在看书。他面色稍稍有些苍白，手上缠着绷带，微笑着看着他说道： 表妹来了。 作为罗家的长孙，罗琳在四个小辈中从小就是最温和稳重的一个，似乎是真正的谦谦君子，和裴郎那种内心亦有自私凉薄的个性不同，罗琳是真正容易温暖他人的人。罗琳得知沈庙安全回来后，自然也为沈庙高兴，对于自己的右手受伤却只字未提，吃饭说话的时候亦还是宽厚温和，仿佛根本不曾经历过此事。他不说，众人也不敢主动提起。可是罗琳表现得越是平静，就越让人不安。罗坦这才来求沈庙，希望他能帮着劝劝罗琳。 我给你带了些糕点。 沈庙笑道，一边从竹篮里将装着糕点的盘子拿了出来，说道：加了牛乳和蜂蜜，大约对你的伤势有些好处。他是第一个直接对罗玲说伤势的人。罗玲微微一顿，随即微笑道： 可是我刚刚喝过药，现在不能吃，表妹放在这里吧，等一阵子我会尝一尝表妹手艺的。 是不能吃？沈庙看着他问道。还是吃不下？ 罗琳捧着书的动作一颤，随即抬起头来笑道： 什么意思？表妹不会因为我没有立刻吃糕点就生气了吧？ 沈妙在罗琳的对面坐了下来。罗琳让他想起了一个人，婉瑜。罗琳性子温厚宽容，吃了亏也不会太过计较，这和婉瑜几乎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。当初或许是因为知道沈妙不得傅修仪欢心，或者是了解宫中生活诸多艰辛，婉瑜即便是身为皇朝公主，亦是没有一点骄矜之气。后来梅夫人撺掇着傅修仪把婉瑜嫁给匈奴和亲，傅修仪以天下大义相要挟，沈妙痛不欲生，婉瑜反过来还安慰她： 草原挺好的，我这辈子还没去过草原呢，若是遇到新奇的玩意儿，定会给母后写信，让母后也瞧瞧草原的美景。 永远不提自己所受的苦，反而微笑着面对关心自己的人，这就是婉瑜，这也是罗琳。沈妙问道：承认自己心里并不怎么痛快，也没有放下，觉得委屈、愤怒、生气、愤懑，有这么难吗？罗琳一怔，林表哥好像什么都不打算责怪，不打算责怪别人，就是打算自责了，是吗？罗琳盯着沈妙一会儿，突然苦笑一声： 表妹，你说话一定要这么直接吗？ 是表哥你太迂回婉转了，同你的感受一样，你不去责怪别人便自责，同样的，你什么都不说，什么都不提，是想我自责内疚一辈子，还是终身为此事不得安稳？罗琳一怔： 表妹。 林表哥，你以为自己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，大家就会觉得轻松，就会忽略你右手的伤势，就会一切皆大欢喜吗？不是的，你藏在心里，你自己不高兴不痛快，大家也不会痛快。沈妙的声音很温和，说出的话却十分犀利。他道：人生不过短短几十余载，委曲求全固然是一种活法，但是有的时候放肆一点也未必不好，何必要为了别人而委屈自己呢？若是不痛快，大可以说出来，你可以生气，可以恨，可以埋怨，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大约是第一次听到这么个说法，罗琳还有些不可接受，他仿佛是第一次认识沈妙似的仔细打量着他。对这个小表妹，罗琳的感觉是她爱憎分明，年纪小却气度大，看似温和却执拗。不过眼下这一番话却让罗琳对沈妙有了新的认识，她的骨子里还有一种对世俗礼法的不屑，好似所谓的善良公义在她眼中都不值一提似的。 我应该恨谁啊？埋怨谁？生气谁？ 罗琳问他。你可以埋怨我，因为你是因为我才着了别人的道的。你可以恨幕后主使，因为是那些人让你受的伤。你甚至可以生气这满城定亲大夫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治好你的伤，都是一些欺世盗名的庸医。你唯一不该责怪的是你自己。好人都在责怪自己，坏人都在责怪他人，可坏人活得自来就比好人要轻松得多。所以如果可以让自己高兴一点，埋怨别人又有什么可难过的？罗琳笑了起来，他道： 小表妹，你是在安慰我吗？ 是啊，我说了这么多就是让你不要将所有的事情都埋在心里。罗琳叹息一声： 不错，此事过后我的确心里不痛快，不高兴，不舒坦，可是姑姑姑父本就已经自责，我不能雪上加霜，他儿为我担心，我不能让他也整日忧心忡忡的，我只埋怨自己平日里练武练得不够刻苦才会被人伤到，责怪自己不够聪明才会轻易被人钻了空子。 那你现在呢？ 小表妹劝人的功夫另辟蹊径，恰好对我胃口。或许你说的没错，不是因为我的原因， 我该记恨恼怒的人，也不应该是我自己。 记恨恼怒也不是你最终应该做的事儿。既然右手不能用，那为什么不试试左手？罗琳愣住了。我听闻前朝有位将军骁勇善战，后来在战场上被敌方将领斩下右手，世人以为他就此消沉，不想他却开始练起左手，之后独创了独一无二的左手剑法。林表哥以为如何？罗琳听着沈妙的话，眼中渐渐升腾起一抹奇异的光彩，和方才不同，似乎是真的被激起了心中的某些念头，眼神都变得不一样了。他看向沈妙，目光颇为激动道： 表妹，这个故事讲得真好。 表哥会做得更好。罗琳笑了，笑声让外头偷听的罗檀都吓了一跳。和罗琳面上总是挂着的温和微笑不同，即便是隔着门，似乎都能够听到那笑声中的畅快。沈妙究竟与罗琳说了什么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